就是眷恋，泪若干了变成红艳艳，收不回一滴的留恋，生若无声就是诺言，水若倒流就是成全，你若安好便是晴天，你的脚印我的世界。天长长落在我的心房，断弦月光影半响，天长长夜凉凉，相知难相忘，想念的字句如岁月的心门，把那往事连成香慢慢在我的心房，半山月光映半乡，天长长夜凉凉，相知难相忘，想念的字句如岁月的心门，把那往事连成香慢慢唱，慢慢唱。 天边作草 冷四方， 沙漠苍茫，那女树上扑面，这雕人生在外奔驰，笑道此生无缠绵，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， 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作草 冷四方， 沙漠苍茫，那女树上扑面，这雕人生在外奔驰，笑道此生无缠绵，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，斩不断理还乱，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，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

很多老歌它的编曲唱法在现在看来或者听起来的话呢，都非常的土或者说很粗糙，但是杜德伟的音乐就有一些不同，在过去就很超前的他，现在来听他的歌还是很有时代感，对不对？这首是他的《跟我一辈子》。今天的第二首歌呢，是来自陈绮贞的《表面的和平》。 我也无所谓，你说什么都对，当我已经变成了你零碎的时间，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再沉淀，让我回到过去，不再为你而分裂。我竟然如此执着于星座配对，但是对我们的感觉我比谁都要强烈。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大道理，我曾经认识你像小孩的任性，我曾经凝视你，你眼睛里的热情小心 前了。第一次听到陈绮贞的声音呢，就记得在电视机里面有个女孩很安静地抱着吉他在唱歌，白衬衫、白色的房间，还有阳光照射进来。那么多年来，她从一个单纯的小姑娘，然后走成一个活泼很通透的女孩，由小众的歌手变成了当红的歌手，而唯一不变的就是她的那种独立还有执着的个性，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，表面的和平。继续来听到的是费翔《婚礼的祝福》。 你纯洁美丽又端庄，打扮成花一般的新娘，含情脉脉围着新郎，今天佳期好时光，你英俊潇洒又大方，和新娘添一对的衣裳，在心中轻轻地歌唱，

听这首《傻瓜》的时候，脑海当中想象的还是那个短发的然后很青春的女生苏慧伦。可是啊，在她嫁为人妻之后呢，她以44岁的高龄生下了一个很可爱的小 baby。 她算是陪伴了很多女生度过她们的青春时光。好啦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国荣一首粤语歌《莫妮卡》。 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他珍贵，你已有依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你以往爱我，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珍贵，你已有依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Thanks,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Monica。谁能代替你地位？ 莫妮卡，这是张国荣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，现在听起来还是很有感触，应该说张国荣也是一个传奇了吧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来听到的是萧亚轩《突然想起你》，这是林夕作词的一首歌曲。 每一道

随着潮汐不愿长相依，向日月